攻读《若苏厄书》第十章。当伊里哥王阿多尼泽德克听说若苏厄攻占了哈伊，完全予以毁灭，对待哈伊和哈伊王如对待耶里哥和耶里哥王一样，又听说基贝红居民已与以色列媾合，可住在他们中间，大为震惊。因为基贝红是座大城，像座京城，比哈伊还大，城中的人又都勇敢。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泽德克遂打发使者去见赫贝隆王何罕、雅尔穆特王希兰、拉伊士王亚菲亚和厄格隆王德比尔，说：请你们前来援助我，攻打基贝红，因为这城已与若苏厄和以色列人媾合。那五个阿摩里王，即耶路撒冷王、赫贝隆王、雅尔穆特王、拉基士王和厄格隆王联合起来，率领他们所有的军队上去包围了基贝红，合力进攻。基贝红人即派人到基尔加尔营中见若苏厄，说：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尽快上来援救，援助我们，因为住在山地的众阿摩里王都联合起来攻击我们。若苏厄遂亲率他的一切军民和所有的精兵从基尔加尔上去了。上主对若苏厄说：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没有一人能抵抗你。若苏厄由基尔加尔出发，整夜行军，出其不意，突然向他们进攻。上主使他们在以色列人前大为混乱，以色列人在基贝红将他们完全击败，随后再往贝特和龙的上坡路上追赶他们，击杀他们，直到阿泽卡，直到马克达。当他们逃避以色列人，来到贝特和龙下坡时，上主从天上降下冰雹，落在他们身上，直落到阿泽卡，死伤无数。被冰雹砸死的人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多。上主将阿摩里人交于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天，若苏厄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对上主说：太阳停在基贝红，月亮停在阿亚龙谷。太阳果然停住，月亮站立不动，直到百姓报复了自己的仇敌。这事岂不是记载在议事书上了吗？太阳停在空中，未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整天。以前或以后，从来没有一天像这天一样。上主这样俯听了人的呼声，因为是上主在为以色列人助战。此后，若苏厄和所有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回了基尔加尔营。至于那五个逃脱的王子，躺在马克达山洞里，有人来通告若苏厄说：那五个王子已被发现，藏在马克达山洞里。若苏厄吩咐说：你们把几块大石滚到洞口，派人看守，你们不可停下来，要去追赶敌人，切断他们的后路，不容他们逃入城中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已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若苏厄和以色列子民杀得他们惨败，几乎将他们全部消灭，只剩下一些逃脱的人进入了坚城。军民都平安无恙地回到马克达营见若苏厄。以后没有人再敢侮辱以色列子民。那时若苏厄说：你们去打开洞口，把那五个王子从洞里拉出，带到我这里来。人就去将那五个王子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赫贝隆王、雅尔穆特王、拉基士王和厄格隆王，从洞里拉出来，带到他面前。